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旗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道就不用练这么久。 都要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咁我哋就有好多网友留咗言啦。咁我先读咗啲关于世界杯先啦。我哋一路都系讲世界杯。咁就黄海东嘅就话老实啊 ，Fred 咧今年系废咗好多嘅，唔明点解冇 Rafael。OK，Rafael， 哇，唔系话呢个好似都阿史古拉，你识唔识佢都成问题喎。喺呢、這个你咪讲紧喺呢个 唔系讲曼联嗰个 啊，小克零四嗰个啊。 唔係嗰個係哈法柏林，哈法柏林有個華菲爾噶嘛？ 哈法柏林嗰個係兩兄弟，嗰 咁、 那個、一定 都可以係巴西噶嘛？ 哎呀，係咪踢緊踢？有冇轉過會咧？華菲爾今屆係有啲表現嘅。哎呀，突然間諗唔起係邊隊，一諗起再講、 啊 okay。 我記得好似係小黑零四啊，啊唔係以前踢小黑零四，今屆轉咗過去慕信加柏，如果冇記錯。咁、仲有咧，就希望冇錯啦嚇，黃海東。糾正我啦，跟住仲有個靴南尼斯，今年就入得球四個助攻，出場就唔多嘅，揾佢就真係卡卡好過。咁靴南尼斯其實都係 其實靴南尼斯長期俾人老花碌嘅，長期俾老花碌嘅，但唔知點解今次又反而、 okay。 即係佢頭對兩三年前拉數係有一段時間 sharp 過， 係啊， 係啊，孭起成隊波嘅，即係 上季前季都打得唔錯嘅。 係啊，即係拉數係好似打佢一個咁樣嘅，咁、但係即係佢有做到有陣曾經一段時間效果係做到好似拿波利嘅鹹石咁嘅，即係嗰個俾人嘅感覺打法，但係實際上其實我覺得佢唔 係。OK， 咁啊，仲有 Oscar 都會講下 Fred， 咁啊，佢話 Fred 咧就係巴西新一代嘅效率王啊，個個都唔睇好，但係偏喺呢個國家隊咧就狂入波嘅，即係好似上一代效率王法比安奴咁樣、啊呢、這個有見地啊。咁嘅同埋小拉里咧係嗰啲喺國內咧揾人咧就真係唔睇表現嘅，係睇同隊波夾唔夾嘅，呢、這個絕對認同嘅。同埋呢個可能都係一個殺著嚟嘅。妖大佬啊，即係揾啲咧國內嗰啲咧，喂，其實巴西你揸住一隊巴西去教。哇！大佬咁多有潛質嘅球員，喂，即係你揀啲咧，可能冇露光露得太多啊，咁啲對手做功課都會少啲啊嘛，咁、所以呢、這個你真係好難 challenge 佢啊。咁仲有就啊 Lee Kai Wei 佢就話啦，佢呢隊巴西打法應該都係似摩魯打法啊，佢所以咧招曬啲車仔球員喎，咁啊韋利安對車仔咧前就冇去韋利安，唔係去車仔前咧就冇機會入國家隊嘅，咁啊都唔好咁講咁。阿特都仲有啊 ，Burnett 都有入咗選嘅，咁啊仲有再讀多個啦，讀多個就阿 Jan Karkin 啦，佢話史 Sir 嘅攻守平衡咧就一定做得比阿鄧加好嘅，進攻就唔會越目噶啦，但係前場總可以攞個波入網，最重要咧係個班底已經夾熟咗，咁咧佢就唔係太擔心呢一隊咁嘅巴西嘅，都差唔多咁嘅意見啦。其實即係我心目中嘅深水冠軍咧，我都係首選都係巴西。 Oscar 嗰個意見，我覺得要留意嘅，即係佢嘅睇法有啲類似，我同佢哋有啲類似啦，應該咁講。史古拉利繼續四年前鄧加嗰條老路，係擔心會唔會好似四年前咁樣咧，俾荷蘭入完一球之後咧，係唔夠功力去反球。即係呢個我都同我係 有著有唔著咯。 係啊，我同 Oscar 同一個睇法，即係呢隊巴西俾我哋嘅感覺就係 缺乏創造力咯。 係咯，即係 hit 住就即係真係 唔 OK 咯。 但係佢 hit 撚住係啦，佢。聽緊住你又好難追佢咁嗰只咯，但係總之 overall 嚟講啦，贏同輸都係唔係太 好巴西 呢 隊，唔係咁傳統嘅巴西。 係啊，咁所以呢隊真係有少嘥氣。 即係上亞就係佢荷蘭嘅先入波噶嘛， 但佢打少個諗起。 係啦， 咁咪米魯打少個啊嘛。 同埋你不能否認一樣嘢，就係你有一樣嘢咧，小拉你好聰明嘅，即係好多呢個可以先做一個補充，就係、是。 國家隊嘅賽事同球會嘅賽事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乜嘢呢？你嗰隊國家隊有比較強嘅默契係著數好多嘅，因為你要記住就係、是、你去到世界盃六月嘅時候，第一好多隊波有好多球員都攰啦，仲有就係、是。國家隊又有少少拉閘成軍嗰、那個感覺嘅 ，OK， 你操唔會操好多貨、 嗯、 ，OK， 所以你有啲你以往其實有以往歷史都話俾你聽，譬如話你記得阿、雷哥斯達嗰個年代嘅葡萄牙啦， 黃金一代、啊， 由青年軍又打上嚟嗰、那個 高啊， 係啦，費高嗰扎，咁你有強勁嘅默契咧，係著數好多，所以我諗小拉你都係好buy 呢一套啊！即係你係呢隊波夾開，喂幾年兩年前嘅洲際杯又係呢一隊，咁所以有默契打係好多嘅，真係㗎，係啊， 明白。 咁呢個要大家要留意啦。 咁啊，海東兄同阿 fans 都幫答翻啦。Rafael 係無信加拍嘅， 係啦，無信加拍嘅。 咁另外啊，海東兄都提咗 今屆無信加拍嘅 Rafael 啊 ，Mass Cruz 啊。搭埋曬，加埋啊！哎呀，突然間今日做乜嘢咧？仲有呢個打咗好多年嘅 傑斯仔，打咩位啊？ 中場嗰個啊，突然間記起再話俾大家聽啦，算啦， 我知道你講邊個，應該係U21同阿奧斯爾嗰班人一齊上嗰 集。唔係嗰個嚟嘅，唔係嗰個，我一陣話俾你聽。 OK， 咁我先讀翻先，仲有好多兄都阿海東兄都提翻一樣嘢，就係佢話 Mac Cruz 咧就冇傷十，係12球入波加9個助攻。咁但係即係 都已經好好， 加埋都21啦。 唔係，但係 anyway， 我想講就係我睇嗰個 website 就唔知點解佢係11球入球，11個助攻。OK， 咁 anyway 唔緊要啦，咁即係 anyway， 但係佢都近㗎啦，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全面啲，佢自己入到波。力都可以做到，即係算係前鋒嚟講，佢助攻數字算係靚仔㗎。 係啊，同埋佢個 finishing 係好好㗎，今屆。 嗯。 係啊，唔係即係我頭先我記得我講嗰邊啊，艾蘭高啊。 艾蘭高。 係啊係啊，即係呢幾個喺前邊 係 咁，唔係德國，唔係得，即係我覺得無信加拍今屆呢個組合係好咁啊，仲有你右邊嘅夏文啊等等啦。係咁，呢啲夏文又係不幸嘅又係。 夏文又係。 即係夏文好似傑斯靈咁咯。 係啊。 佢永遠唔使諗㗎啲路。 再見㗎啦。 唔係嘅。下屆嘅歐洲國家杯就可能就去粉㗎啦，因為路維應該拜㗎啦，屌你教埋啲喎，係咪先？ 如果係咁啊，第一個應該有粉正應該傑斯靈啦。 但係傑斯靈再下個大賽應該36歲。 係咯， 唔使嘛。 傑斯靈係俾佢害死。 兩年後啫喎， 兩年後 咯大賽。 而家34變33咯，傑斯靈 有冇？ 總之都三得好緊要㗎啦。系啊，所以好撚慘啊！嗰、那個直情係一個受害者悲劇嚟嘅。咁啊，德國仲有冇咩補充啊 ，Steven？ 誒， 講埋啦。 係啦，咁我頭先講就係前鋒嗰度我擔心啦，即係始終真係正前鋒真係得個高魯斯啦。 係人都擔心㗎啦， 因為即係你係佢真係將如果佢真係打個而家咁嘅陣容俾我感覺，你真係將隊波扭到另一隊西班牙咯。 嗯， 咁我會覺得，但你又唔係一個， 但你又爭， 你又冇嗰種波底啊！即係直頭就白啲講，你冇咗自己先天德國以往一種傳統嘅優勢，就係嗰種 鐵血啦， 鐵血啦，或者叫做 效率 啦，嗰個效率嗰嚴謹性啊！你防守呢兩屆或者三屆大賽，你睇到個防守唔係真係咁強嘅。 其實就算中堅以往，我都覺得俾唔到太多信心。即係呢幾屆大賽啊，雖然今年我覺得梅利沙卡喺阿仙奴嗰邊真係好咗嘅。 係，但問題你，我覺得梅利沙卡喺呢隊德國隊嘅正選嘅機會係50-50嘅啫。即係我覺得佢有機會係即係何姆斯一定係正選㗎啦，呢個一定唔使諗。第二個我反而擔心係好有機會保定， 係 即係好有機會保定。以佢而家用人嗰個即係一向嘅方法，咁你變到邊雙？咦？ 未必未必，我都會，我覺得係梅迪薩 卡 會高過保定嘅。 我唔睇好，即係我純粹我自己個人睇法，我覺得唔睇好。 其實我反而未必覺得曉姆斯係咁穩喎，一定揀曉姆斯。 但係何姆斯係路維嘅，又係一個。 如果再數埋何迪斯嘅話，你基本上係冇得揀。 啊、 你一定係曉姆斯，一定係。 係啊，但係要指出一樣嘢咯，何姆斯係一個走緊下波嘅球員。 全中。 但係路維好中意佢，係因為我覺得係因為路維覺得佢成功改造過呢個球員。 全中。 因為譬如呢個球員但係呢個球員我話俾你聽，已經開始翻去以前嘅何姆斯，就係個腳下功夫咧係好甩碌嘅。今屆你要留意住德國呢條後防咧，可能有好多場波咧，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毛病會走出嚟嘅。from兩個人， 一個就係個龍門樓啊，另外一個就係何姆斯。我話俾你聽，何姆斯你已經見到咧，係翻翻到以前嗰、那個，因為佢已經唔係最 high peak 嗰陣時嗰個何姆斯。而路維係覺得改造過佢啲乜嘢咧？就係、是、 用所謂用波咯， 逼佢去用波。但係呢個球員真係始終唔係一個好 叻用波， 咁叻用波，或者個波唔好太多時候喺佢腳係穩陣好多啊。 紐亞我有啲擔心啊， 紐亞直情係越嚟越擔心又 係。係所以其實阿傑斯又講咗我另一個擔心就係個後防嗰個問題嘅，即係個用波，因為佢。你而家俾我感覺就係你扭到對波就係想學人用波、 啊， 學人去主導場賽事。但係你睇到就係、是我唔係話你冇好波之人有、嗯，但問題你係咪可以有咁有能力去控制到成場嘅場面呢？對上三個大賽已經話俾你聽係唔得。係 啊， 尤其是啲強強對碰你係即係叫做啊，你話對英格蘭或者對阿根廷 呢啲唔算 係、啊，但係呢兩場波你係俾我感覺你係打防反多過打所謂控制賽事。嗯、但係你對一對 意大利。意大利 西班牙、嗯，你就已經拉曬嘢。 係啊，所以呢個就稍後我哋留翻特輯，我哋再可以詳細分析啦。譬如因為佢，譬如分組賽嘅對手係點啊？佢出咗線之後，如果出咗線之後，假定佢嘅對手係點啊？呢、這個好重要啊，因為如果對住嘅對手係比較打壓迫足球多一啲嘅咧。呢一對德國真係幾令人擔心。 所以其實我自己真係好冇信心，即係作為即係自己。中意得過咁多年，我真係好坦白，我真係覺得佢入到四強已經算係交組成績、嗯。我唔敢奢望佢攞冠軍。 四強其實就延續翻過去兩屆嗰個成績嘅，係啊，呢兩年都係季軍啊嘛。 其實根本上呢隊真係睇唔到可以有咁嘅，即係就算係咁， 好啦， 我睇翻巴西啊，我睇翻巴西，我即係等於你咁樣睇，你一隊假巴塞對車仔喎。 嗯， 咁你點打啫？ 好悶咯、啊，我覺得。 即係講真喎，即係咁樣打，當一個咁樣嘅球會比較，一隊假巴塞，即係今屆嘅拜仁咁樣、去扮巴塞， 假敗， 跟住走去打車仔或者點樣，你好明顯睇到巴西嗰隻就一定係即係類似皇馬咁兩邊冚上去，咁、你其實已經預計到個後果係乜嘢？ 嗯， 即係好簡單，就咁去打個比喻嘅話， 好多位置都係今日唔同即係以往啦、 今時唔同往日， 即係你譬如啊嘛 ，OK 前鋒你冇咗一個好超勁嘅入球機器，好似以前啲梅拿、魯明尼加嗰啲啦，特勁市民。OK 中場嗰啲，你話好扭得啊，乜乜好技術型啊，你又未必夠而家現今有其他有個別有幾隊， 全中 好標青。後防我哋頭先有講過，所以其實即係三條線其實都係唔係太有信心。 我再多講少少關於基迪拿，即係我姑勿論佢有冇之前有冇傷，呢個唔講啦，即係佢有冇狀態冇講。Okay. 但係基迪拿配舒韋恩斯嘅加，其實一路都已經講咗，佢兩個嗰個上即係冚上去嗰下咧，其實佢兩個 match 得係唔係真係咁好嘅？即係推咗咁多年，其實我都唔覺得佢兩個係即係做嗰個防中咧。佢、兩個冚上去嗰下，其實你留意下基迪拿係上得好緊要嘅。 係， 佢唔係真係protect 嗰個後防保得覺得好好嘅。 佢嗰只係需要好似你有個沙比亞羅素嗰啲咁樣 cover 佢咯。 但係問題嗰個小豬唔係嗰只啊嘛。咁你諗下頭先阿傑斯已經講咗，嗰兩個中堅唔係一個善用波，你一定有個球員竇翻去中間俾佢 passing。 係啊， 即係類似即係你當梅迪薩卡比較，你一定有個阿迪達俾佢有個目標去交波。但係而家嘅德國隊你諗下。小豬褪落去咧，其實佢又冇嗰只嘅眼界比長傳。 係。 咁你話要又係分兩邊話點樣？咁其實真係死啦，大佬！你點樣帶個波上去咧？即係其實如果係一啲前場緊逼做得好啲嘅球隊咧，德國係會好頭痛。所以喺分組賽入面最頭痛嗰隊， 美國 就係美國。 美國仲有邊個教啊？ 仲要係奇士文達福士。你仲唔打死？即你話越睇我真係越敏啊！ 得啦得啦，夠啦！我哋留翻呢個特輯講，即係我淨係補充多一句咯。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嚟緊你預期呢一隊德國唔係一隊有十足狀態嘅球隊啦。 係啊， 成個 squad 嗰23個人咧，我諗啊，即係唔會有太多個係 dance 都講得好緊要， 係啊，呢段時間 其實你睇 dance 緊嗰幾個就好明顯就係拜仁咗幾個，係 啦， 拜仁幾個一定係 dance 緊。 咁嗰啲係主力嚟喎。 係啊，係 啊， 好大鑊。 OK， 咁啊， 另外有少少我都想提，見到阿羅迪斯講啦嚇就。提翻個球員，其實之前我都有諗過可能會入選嘅，讚斯基，即係無信加派，無信加派嗰邊嗰、那個，係無信加派，讚斯治， 德舒治，唔係啦， 讚斯治 ，OK， 唔知，我要諗，要睇翻個英文先至真係，係 ，OK。 咁啊，另外咧，傑斯靈我講錯咗，30歲啫，原來。 O K。 咁啊，兩年之後可能都有機會。 32歲。O K。O K。有機會嘅，路維應該都夾埋呢次係拜拜。 我諗都拜拜㗎啦，搞即係由08，即係06年之後到而家。 咁我哋嗱就開始又轉話題啦，我哋就掃一掃少少嘅 呢、這個禮拜周中咧就踢咗好多補賽嘅各地都，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啊啲聯賽係咁依數一數啦，個 final day 咁、啊。首先有啲都 final 咗㗎啦，先恭喜一啲球隊先啦，聖日耳門 係 要恭喜嘅。咁聖日耳門咧就輸波捧杯嘅 ，OK， 因為同日咧就佢星期三晚踢，摩納哥就對金剛，咁啊然之後跟住咧就PSG 就對住呢、這個係咪叫做朗斯啊嗰隊應該幫我 check。 朗斯係， 係啊，朗斯啦，咁就1-2輸咗俾朗斯，咁但係對面嗰場咧，摩納哥咧就1-1逼和，主場逼和呢個金剛入波嘅就係呢、這個做咩 金剛？金剛嘅球員 啊 ，PSG 富咸轉過去啊，貝碧托夫， 貝碧托夫、 今日黐咗線。咁啊，貝碧托夫今季其實轉咗過去一月中轉咗過去呢、這個摩納哥都有交代啊， 好咗好多， 入咗9球波。咁啊，所以就下季可能會繼續續約嘅。 佢成啊，佢嗰隊就 跳船啦、 啊，跳船成功啦、 啊，係啊， 佢嗰隊賴嘢啦。 咁、叫做執翻個第二名。 講少少富含一句啫嚇，馬加夫應該係會再繼續教嘅，因為球會講咗 過埋英冠人， 想去英冠會過埋英冠人呢一年。 咁係，咁整季個降班真係都唔多關 事嘅，關 啦。 佢係執翻隊 祖奧 好多啦，馬田祖爾同埋 馬田祖爾， 穆倫斯丁啦。 係啦，關呢兩個事多，關佢。咁啊，睇下，咁啊，都過癮喎、即係馬加夫搞英冠，真係淪落到啊！ 估佢唔到 嚇、啊，真係估唔到呢個德甲嘅冠軍教頭嚟噶嘛。係 OK， 咁啊，法甲就封王啦，應該而家係呢七分咁，剩翻兩場，所以就成功 搞掂。 咁啊，伊巴希莫維又攞冠軍啦。咁啊，呢個注定 呢個真係傳奇， 各地嘅聯賽冠軍都好。 爭英超未攞過啫。 咁仲有一兩個嘅，記得。 咁啊，有好多個添，屌丹麥嗰啲佢冇攞過啦。 荷甲攞過，意甲攞過， 馬毛攞過咯，亞即士攞過， 西甲巴塞。 馬毛、亞即士、國際米蘭、巴塞隆拿，仲有呢個巴黎聖日耳門，有冇數漏五隊啊？我數五個聯賽， 應該係唔多啦。 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國米都有， 個係祖雲達斯喺中間嘅，喺呢、這個 佢咪就係 假波前， 假波之後咪轉過去咯。 早記轉過去咯， 早國米轉過去。 sorry， 我講咗亞即士。 早記轉去國米 啊？ 早記轉係去 馬毛轉亞即士，亞即士轉早記，早記轉國米。 係 係啊， 國米之後好似有踢過 AC 有冇攞過咧 ？AC 冇攞 ，AC 冇攞 ，AC 冇攞，佢 有攞 咧？ 好似有攞 喎，有 好似 有要俾網友。 阿力好似阿力尼好似阿力， 但 係 但 係 佢個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佢歷史係 都係攞啊， 邊隊都攞過㗎。係 啊，佢 AC 都攞過 ，AC 都 AC 都攞過佢。 係啊，真係超馬 嚇，但係前晚係歐聯係冇啊。 嚇、 啊，歐聯就 歐聯冇，歐聯冇，佢一個好不幸嘅球隊嘅球員嚟嘅、好啦，咁啊 法甲定咗啦，阿即斯都係贏咗荷甲嘅，應該早兩個禮拜已經定咗啦。阿即斯荷蘭嗰邊 係啊，阿即斯贏咗嘅啦， 贏咗㗎啦。 咁啊，因為另外一方面啦，意甲就祖雲達斯亦攞埋啦，因為。其實羅馬就自爆啦，羅馬輸就代表咗佢就已經攞咗攞 我登買咯，屌 攞去攞聯賽冠軍啦，就反而其實要講嘥少少時間講啦，講講西甲啦 ，OK， 因為西甲 週中有場都幾意外， 由禮拜六開始，其實所有嘢都好意外嘅，禮拜六嘅時候咁啊。先係巴塞失分啦，咁然之後禮拜日其實我同傑斯錄緊筆相嘅，咁然之後錄完筆相我哋睇， 關我哋錄音事喎。 唔係我哋錄完筆相睇咗賽嗰日馬體啊嘛，記唔記得？跟住就撲街啦，馬體輸。 唔 係， 我覺得你好奇特咯，做乜要諗起筆相頻？ 咁啊點知就冇人會估到嘅。 你成日睇住曼聯啊嘛。 係咯。OK， 唔係咁啊，冇人會估到嘅就係連皇馬喺即係禮拜六日週末嗰個賽事先和咗啦，先和咗華倫西亞啦。雖然 C 朗有球好靚嘅入波咯，嘅2-2追和嗰球，鬼腳 虎尾腳， 係啦。咁啊，但係週中皇馬又再和多一場，係咁啊，變相咧，而家咧個主動權又喺翻馬體度， 馬體會度啦， 係啦， 或者可以話巴塞度都係嘅。 簡單嚟講， 巴塞有一場波對馬體啊嘛。 簡單嚟講就呢個禮拜咧，呢三頭馬車咧，全部都係失分嘅。 係 ，OK， 咁就皇馬兩場失四分，咁就呢個馬體就一場失三分，跟住就巴塞就一場失兩分，咁而家就個形勢就係、 是、馬體就唔係馬皇馬就當自爆咗 個形勢係咩咧？ 皇馬真係自爆㗎啦！ 四分就窄嘅。 嗱、個形勢咩？馬體會88分排榜首，第二位嘅巴塞85分，第三位嘅皇馬就84分，就係咁樣啦。咁其實馬 體如果今週贏埋嘅，點解我話個主動喺馬體度咧？就係、是、第一先要佢贏啦。如果純粹分數上，第二嘅就話巴塞又乜都冇得搏嘅，就一定要搏兩場贏曬先得嘅。 係。 咁但係馬體嘅仲有個機會，就係、是、個 chance 最後嗰場和咗巴塞就封王㗎啦。 嗯。 即係先決條件，今個禮拜要贏先啦。 係。 形勢即係西甲嘅榜。 嗱，其實我就冇好認真攆嗰啲形勢嘅，不過我而家睇緊一樣嘢咧，就係、是、咧。而家88分嘅馬體同埋呢個85分嘅巴塞嘛， 嗯 ，OK， 如果今屆嗰個對賽成績好似都係馬體嘅，如果 馬體優先嘅，馬體優先，因為係 咁如果係咪我唔係我錯咧？ 巴士場係如果巴塞贏係 係啊， 邊個贏封王 啊？唔係喎，係喎，因為仲有一場 未 講對賽成績，冇錯， 第一場係和波， 冇錯冇錯，咁我諗錯嘢啦，我諗錯，因為巴塞同馬體未有個對賽成績嘅。因為要計埋最後一場， 但馬體就個對賽成績好過皇馬， 一定係 咁啊！皇馬就遮，唔係皇馬就 遮， 皇馬就差唔多咁講咯。你要望，如果皇馬就要望馬體喺最後兩場嘅六分裏面咧，失五分咯。 重要一樣嘢喎， 係啊，最少 巴塞要跌 三分出嚟 喎。係啊，冇咁啊，即係 而家機會就真係 好微㗎啦。咁啊，即係係馬體同埋呢個巴塞啦。咁馬體就仍然係叫緊兩個壺嘅。所以即係睇下點啦。咁啊，馬體呢個禮拜咧又會打先嘅，同埋佢又比較著數嘅主場，星期日就會係對住馬拉加。OK， 咁然之後咧就巴塞就會作客對 L Chat， 跟住仲有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就會係對住作客就會對住次爾達啦。咁上一場其實對華拉道列嗰場波咧就都有少少嘢可以講下嘅。第一就係七分零八分鐘咧，就斯科拿度拉傷隻大腿啦，就傷出啦。事後講佢就冇乜事，可以繼續打廿四號場決賽。但係咧，佢嗰個問題其實都即係如果啲葡萄牙等啊嗰啲就會 呢度 好多斯朗等啊嗰啲就好擔心啊。因為嗱、就雖然話冇事啦，但我覺得就廿四號佢要嗰場波要搏啦。 嗯。 整個世界盃你擔唔擔保佢踢得曬咧？ 哇！你好穿。 因為佢嗰個傷其實嘅左腳拉嗰個大腿呢已經係傷完再傷嘅，咁所以呢個要 remind 大家啦，我中唔中意唔中意都好，只要講咗俾你聽先。 你好專業啊！我好唔想見到佢嘅世界盃， 呢個你嘅事啫，我好想見到佢噶，我好想見到佢即係輸緊住，輸緊到又唔輸得噶，咁即係佢哋幾開心嘅。咁就呢個，所以呢度要提啦。咁佢嗰場波咧，其實咧。安察洛提自己都要認錯，輸完出嚟就其實佢就換咗即係 C 朗冇得踢七分零八分鐘，好似係 Morata 頂佢個位嘅。如果唉今日啲波就睇到都亂曬龍啊！依家都咁啊即係點講咧？因為你要諗下嗰場波咧，就華一道列都要搶分嘅。其實嗰日都 佢都要， 其實搶得好緊要嘅。成場波因為皇馬作客咧，大部分時間咧要打 counter 嘅，即係調 Q 翻轉嘅。有時今屆啲皇馬嘅足球咧，你估得到佢嘅咁就係啦。Morata 就換朗拿度出嚟啦。咁咧仲有兩個調動要提一提，就值得提一提嘅就係、是、佢下半場嘅，因為30零分鐘咧，皇馬已經係1-0領先啦，靠一個罰球嘅。 沙治奧拉莫斯 嘅，咁啊 射得罰球， 哇好靚啊佢個罰球， 真係啊！ 咁因為斯朗走出嚟啊嘛，唔 係 因為嗰場波有幾件都傷㗎，係阿巴爾都傷埋㗎。OK， 所以咧呢個咧其實決賽咧。亦都有啲幾陣容不整嘅，當然啦，佢哋唔係重傷嘅，咁但我諗決賽就點都死都 起碼冇沙比啦，有機會可能即 係都 未必足狀 態。係啦，咁所以咧呢場波有幾件都冇啊，咁啊迪馬利亞打得又唔係太好啦，咁啊一路都係 hit 住1-0，去到70零分鐘咧，好啦，安扎羅提咧就。又未必話錯嘅，咁啊撳兩個防守掣 ，Tiago 拉文迪同埋呢個 換入咗， 係啦，馬塞路就換走賓斯馬，咁就諗住守埋嗰10零分鐘佢，哇屌，跟住咧80幾分鐘嗰、那個華拉道列嗰個 Osorio 咧就犀利啦，哇嗰、那個角球係入得好靚啊，即係睇下先啦，八馬左緊啦，近處就斜頂遠處，咁啊冇完全冇得救啊，斜線過去遠處嗰度，咁啊80零分鐘就追和1-1，咁所以呢場波就攞嚟和啦，咁啊見到斯朗又喺因為7分鐘已經出咗場啦，又做咗助教啦。 咁呢場波就佢人生第一場波執教呢個皇馬贏唔到波，打和，咁啊所以就連失四分啦。呢度計錯數嘅其實，咁啊即係以為守得到，咁但係又守唔到啦。咁啊所以就其實但係其實都好難講啊。你見到三隊波其實就西甲嗰邊咧。都有少少真係皮啊， 啲啲 地 啊，所以你咪話其實西班牙國家隊我唔係咁睇好嘅今年， 係啊， 都幾 down slope 嘅。 唔係你有，其實再講簡單啲，有邊隊你真係睇好啊？你睇下真係 歐洲嘅， 而家嘅賽事睇得太多啊，即係多到你真係，唉，都即係唔識講啊。 即係唔止西班牙， 以前你話淨係英超，而家西甲又係咁，係跟住仲有啲你即係我哋都話你成日揸住嗰隊比利時國家隊，你睇下。即係你估佢啊， 五勞七傷 啊，五勞七傷，即係好多其實好多隊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厭戰啦、疲態啦，所有呢啲咁嘅嘢。 你數都已經係係 啊， 阿薩特啦、 拉斯啊、 盧卡庫啦、 金賓尼今屆都係傷多過踢啦。 係啊， 真係你諗到嗰啲都係 七老八傷啊。 就算係盧卡庫中間都有段時間係傷過。 係啊， 所以其實漢啦、華美倫 呢堆 冇打嘅又冇打過， 沉唔係牛臭咗嗰啲咪就係華美倫啦、雲杜漢啦、費 南 尼 嗰啲咯，係啊，用到乾。 只有兩種球員，一種係牛臭，一種就係七勞八傷。 唔係用到乾嘅就仲有一種坐喺度推咪啦，而家打機 咪就係咯。咁所以真係好難，好難。 英超係好虐待球員嘅， 唔係就係英超嚟講 嘅。西甲都係， 西甲 今年西甲都大整股啦。嗱，如果以往就係得兩隊即係 lead 住咧， 因為你三頭 仲可以慳，即係仲可以慳力少少。而家你三隊 三頭 都扯到咁， 你諗下三， 即係大家一齊即係攬住。 你睇下個聯賽榜咧，頭嗰三位咧攞八字頭嘅分數。你諗下，你睇下第四名嗰隊畢爾包，七十分都未過啊！依家六十八，咁你又諗下呢三隊係鬥得幾咁轟烈啊，大佬呢一季，咁所以就仲要睇落去啊，仲有兩周啊，佢唔係 final day 嚟噶，咁啊，所以要睇埋最後兩周嘅賽事啦。 咁啊，兩周完咗薩科都好近嗰場歐聯決賽喎， 係啊， 好接近。 廿四號就即刻有。 真係應該每一隊波都 咁。但係阿 Chip 咧，人哋場歐聯決賽冇撚 遇 到 你，兩隊都係西班牙㗎嘛， 仲要同時㗎嘛，咁你關人撚事咩？咁你個咁你同埋通常都係最比較遲，通常都係遲一個禮拜收 lift 㗎嘛，即係如果西甲。 西甲係都 係。係啊，所以真係大整股啊！呢即係重傷個英超。咁啊，西甲就大致上係咁。啦，榜尾其實都要噏喎，最後兩場賽事咧，你都要睇睇嗰啲哇好混亂喎都。 嗱，榜尾我講一講啦，貝力斯基本上 降咗啦， 金二派19位嘅奧辛沙拿35分啦，18位嘅基達菲36分啦，另外有兩隊都攞36分，包括17位嘅艾美利亞同埋16位嘅華拉道列，但係仲要包一隊嘅第15位嘅 格蘭納達， 係啦， 係啦，冇錯啦。 咁樣撚落去睇就睇得曬， 一二三四五隊咯。 但係今個禮拜咧就唉煩啦 ，OK？ 點樣？ 點解咧？先講咗基達菲先，18嘅基達菲咧主場就會對西維爾 ，OK？ 哇！格蘭納達就會對艾美利亞喎， 格蘭納達咧就會打阿美利亞嘅，咁仲有就華拉道列，睇下先，係啦，華拉道列咧就會作客對榜尾嘅貝力斯， 係， 跟住然之後咧，仲有對奧沙辛拿，奧沙辛拿咧 就會作客對愛斯賓奴， 就會對愛斯賓奴， 哇！你咁愛斯賓唔係奧沙辛拿就會 搞少少啦，應該 唔係話佢對住愛斯賓奴嚟喎，作客喎，大佬， 但係上邊好啲嘅，即係我點解咁樣講咧？上邊嘅就係話咩咧？無論歐聯嘅附加賽席位啦，到去歐霸啦，其實已經一次過劃曬所有線㗎啦，就冇㗎啦，即係只係爭榜首同榜尾嘅啫。 Okay, 西甲嘅情況 係 咁。 知道。OK， 好，咁大致上西甲就係咁啦。咁我哋咧可以數多個喎，數埋邊個先啊？我哋數咗個 二甲 啦，二甲其實就冇咩好數嘅，二甲就又要恭喜。祖雲達斯啦，我上個禮拜講過就佢就守尾門就星期一對亞特蘭大嘅，但係又係唔使去守尾門啦，因為星期日嘅賽事羅馬就已經 自爆 輸咗俾加達尼亞，算啦，冇所謂啦。你嗰八分你頂得幾耐？你頂到星期一人哋自己贏亞特蘭大，咪自己攞冠軍一樣，咁咪都係要冠軍㗎啦。咁早幾就三連冠啦，咁啊恭喜佢啦。咁另外仲要恭喜賓仔啦，上個禮拜就。意大利杯咁啊，3-1就搞掂咗呢個費倫。哇！成個過程我都記唔記得下咧？ 我成場都有睇，但係好似唔記得咗咁樣，真係大鑊。 咁你二甲波係咁㗎啦。 半場好似係 唔係嗰場係踢得幾快啊，同埋壓迫得幾犀利嘅。喺大部分時間係二比一啦，即係先。好快，我記得拿波里係先執兩球嘅，之後跟住就費倫追翻球，一路都係頂住個二比一咁樣咯。我等我諗下，我諗到到過程先再講，真係諗唔到啊！大佬今日咁啊，仲有係咯，意甲其實冇咩特別嘢講嘅咯， 差唔多啦， 係咯。咁啊，仲有仲有啲咩咧？德甲咧？德甲有冇嘢講啊？ 意甲唯一咪留意睇下 AC 係咪最後衝到 個係 霸職位咯。係、我諗呢個係因為始終 AC 我諗喺香港都算係比較多 fans 嘅。 呢度有嘅。 係啦，咁我諗睇下會唔會即係我都特，因為見到佢就我都拉翻嚟繼續講埋啦。 咁 Jackie 係呢個咩咁啊？咁啊，過嚟講兩句啦。 好慘啊！卡卡有冇 過嚟講兩句 AC 米蘭？ 係啦，你 有咩感覺 AC 米蘭今屆？ 冇卡卡粉，你有咩感覺啊？ 系， 終於炒咗 領隊啦！係點啊？ 炒咗領隊係好事嘅。 係，話炒好耐咯。 但係換翻個即係好似斯多夫翻嚟又唔係好有作用啦。最後就發覺即係今屆就都知佢衰㗎啦。如果你調翻轉睇翻即係喺過往嘅賽程，好多即係都講過咧，就係 AC 米蘭咧今屆好有危險嘅。最主要係啲球員嘅後防仲係 keep 住唔買人啦。係。咁但係嚟到而家，反而我哋比較擔心嘅就係點解康打仲係打唔上態咧？跟住然後巴洛迪尼真係一個真係可能係一個難。 即 係 國久傳家喎。 但 係 佢巴洛迪尼係夠過傳家咯。但你發覺關鍵時候佢又唔見咗人喎，可以。即係譬如臨到呢幾場，其實佢會變得唔咁好喎。跟住 Ashley V 其實幾勁啦，喺一頭半季咁喺 佢復出。咗幾個月啦， 係 嘛 ？LSV 唔係復出咗好耐㗎啦， 但 係 其實係我印嚟一嚟啫， 就冧咗啦， 就冧㗎啦。即係佢之前係好。 其實你預 LSV 今屆大部分時間都冇乜點踢㗎，真係㗎。 但原本佢係基本上意甲神射手嚟㗎喎，喺揭冬之前，即係傷之前。 咁受傷嘛？ 係傷完之後，跟住加埋巴洛迪尼就唔知發覺嗰個人去咗邊咁樣。 係。 咁所以即係而家係灰到爆啦！即係我見到個位就應該係歐聯，應該冇乜可能㗎啦。即係除非佢 歐霸， 歐霸 一定。冇噶啦， 歐聯冇咗好耐噶啦。 歐霸其實 歐霸而家暫時就排第八位，54分，咁啊第七嘅帕爾馬都係54分，咁啊歐霸嗰條線咧，你去到拖連奴就55啦。 但你拖連奴有幾樣嘢要 拖連奴有個Immobile啦 ，Immobile 好勁啊嘛 ，Immobile 其實佢過往都搞笑嘅 ，Immobile 咧就唔係今屆打即係拖連奴，之前係打熱拿亞嘅，打熱拿亞嗰陣咧基本上冇表現嘅，咁佢唯一有表現嗰啲咧就 佢喺 U21 就 好。好咁犀利㗎 ！U21 佢就勁過即係， 佢同波連尼，佢同埋恩蘇尼嗰幾個咪睇到喎。 係啦，咁佢就喺嗰度出嚟㗎嘛。但係然後掉咗上國家隊之後咧，又發覺唔掂㗎嘛。咁所以然後即係熱蘭亞就將佢賣走咗。咁啊賣咗之後，而家變咗喺拖連奴。咁而家拖連奴咧就佢咧就拍住另一個人叫塞士嘅，即係嗰個人咧其實就係即係羅馬嘅青訓產品，周圍全世界走，而家就去咗。咁拍完之後就感覺上好少少。咁所以其實你話樓上嗰幾隊嗱，帕爾馬就而家有卡斯辛奴啦。咗入邊啦， 今屆都係靠佢。 今屆甚至乎而家講緊世界盃，可能即係巴洛迪尼頂唔順都要靠卡斯辛奴添。咁啊上邊就 會啊哇大佬， 但係卡斯辛奴係好有 passion 咁啊踢波，即係諗下嗰陣時佢打即係歐洲。 唔係佢今屆喺帕爾馬都仍然係靠佢頂嘅，真係 嘅。 係 啊， 呢個球員真係好得意。 唔係但係之前佢即係後生嗰陣就唔得喎，老咗先掂。咁嗱上邊嗰個就有卡斯辛奴，前面嗰個就 Immobile， 再上嗰個即係 Inter 基本上冇乜問題。咁所以其實就話即係今年係咪下年可以衝到個歐霸就即係睇嚟都唔得㗎啦。 喂，睇佢佢剩翻兩場波，自己生生性性有得搞喎。 自己生生性性本身係 AC 嗱呢個禮拜作客對亞特蘭大，OK， 亞特蘭冇嘢好搞㗎啦，冇嘢好爭嘅對波，亦都唔難搞掂佢嘅。跟住然之後拉屎一場對薩蘇羅， 薩蘇羅有個咩喎？有個新仔喎。 咁你但係你點？喂大佬啊，你嗰隊 AC 米蘭 對住對， 好似薩蘇羅輸過4-0。嗰個唔係就係輸 AC 輸俾佢咯， 有啲印象好似係， 係啊 ，Bandy 啊嘛，自己入三球啊嘛， 我記得好似 4-3啊， 係啊， 但我試過買過㗎，係 啊，我都記得嗰場， 即係你點打咧，係咪先？所以其實反而我哋比較擔心就係佢會唔會破產，又或者係個即係老闆會唔會再抌錢出嚟？ 貝魯斯科尼而家個 貝 魯 斯科尼 賣咗 啦，唔係佢想賣就冇人要，佢個女就頂住咗，咁但係佢個女咧又唔知點搞嗱。如果搞到埋今日咧，就基本上歐霸就冇賣嘅話咧，基本上公司就冇錢咁滯㗎啦。咁就睇下賣走邊個。 有歐霸都唔代表佢會多咗。 好過而家啦。咁樣，所以而家灰爆，我仲慘過曼聯，所以而家都話。 咁唔係曼聯慘啲。 曼聯，我哋調翻轉喎。 好有錢。 呢個禮拜最緊要咧就。2000冇得輸啊，大佬老閪都要贏啊！喂，我親大佬真係唔想要歐霸，正正經經下禮唔係下個下季， 正經換到抽筋， 正正經經換到抽筋，下季就從頭嚟過布爾米人咁樣啊，大佬係咪先？ 但 係 曼聯可唔可以從頭嚟過先？我 可以咯。 但 係，你咪和你灰，你 可以 即係可以啊， 上翻嚟啊嘛，真 係非常可以。啊、但你，但其實 AC 你唔好話斯多夫冇做嘢嘅，你臨尾季尾其實喂大佬一口氣贏咗成五六場波，中間輸咗場啫嘛，嚟咗個五連勝，中間輸咗場唔知俾邊隊，跟住上個禮拜。米蘭打比，喂，都起碼 都贏 啦，贏咗個米啊，大佬，即係當國米放俾你。喂，嗰、那個你臨尾嗰幾場波攞咗成17、18分嘅差唔多。 但你見到其實斯多夫大波唔係好識帶咁滯嘅啫嘛，佢即係揾翻定個軍心，即係大家即係守緊要咁樣。 其實呢啲老人院足球唔需要識大波㗎，最緊要啲人服你 咁以前即係你喺即係 咁咪卡比魯嗰代已經而家意甲揾唔翻。 唔係，其實我肥安嗰個唔明㗎，唔明。我哋都講好多次，今屆嗰隊 AC 你唔係真係唔係話太老啊。不過問題係你真係啲大哥係打得唔好啦， 佢嗰種青黃不接更加嚴 重。你譬如話已經連續兩季係個重心擺喺蒙道利和度，但係蒙道利和係 交唔到貨 啦，嬲都唔得㗎啦，唔係派路嗰只嚟㗎，即係唔係嗰只可以孭起隊波。 唔係佢唔係越老越精嗰只啦，派路。 咁你話重用一啲後生嘅球員就亦都有啲又傷下踢下傷下踢下啦，譬如啲閘嗰啲位啦，艾比迪啊、迪斯基利奧啊， 但迪斯基利奧就 OK 啦，但斯多夫 又 用啦， 都開始有用嘅， 迪斯基利奧我覺得 OK 㗎。 咁你同埋然之後跟住 泰阿伯啦，諗住又簽咗，而家都想買斷添， 一月買咪過嚟呢度救你命啊，大佬！ 但 係 其實泰阿伯真係即係我同翻即係哭波桑講法一樣，泰阿伯唔係一個掂嘅人嚟㗎。嗱 OK 嘅，佢入到波自己帶到入去，咁係因為意甲你屬中無大將，你自己衝入去啫。Immobile 你自己而家 咪要求多咗啲啫。你而家都係踢緊意甲啫，你而家唔係踢緊英超啦。 佢總會係下歐聯歐霸噶嘛，想去。 喂，但係的而且確，泰阿伯係好多場波真係有表現嘅。 係啊， 係睇佢一個譬如好論狀，大大隻，大大嚿，大大嚿咁。但係你唔好理佢牙喳喳咁樣，佢喺條中場度係有啲嘢佢係幫到手嘅。 佢 有啲卡卡唔做嘅嘢咪佢做咯。 佢係獨攬王嚟㗎嘛， 係啊， 佢根本上就係爆一段，自己攞住個波。 但係佢拉咗好多人嘅喎，嗱康打入到嚟又唔見咗人咁樣啦。 康打我覺得係唔識， 康打冇乜 表 現 嘅。我覺得康打真係唔係太受歐洲，佢太遲 啦。又或者你講啦，整季成隊波其實冇乜默契波踢㗎。係 啊，咪自己靠兩 個 咯。 巴奧迪你又齋踢，卡又係咁。我哋都講過，個卡卡又唔知做乜鬼嘢㗎，即係成日覺得好似爭欠咗 AC 米蘭好多嘢咁樣，成日好想今季即係報恩咁撚樣嘅。咁啊又係自己揸住個波踢，跟住泰伯又係。咁你要個康打嚟搞咩？即係冇嘢好搞啊！嗱，因為冇乜默契波嚟嘅， 冇磨合咯， 成冇乜磨合嘅成隊波。咁但係 anyway 其實咁講，即係追翻好多分嘅。咁你最後兩場其實我覺得你即係一口氣攞曬六分六十就一定差唔多有得打好吧啩。 啊，乜嘢而家分數上其實爭一分啫嘛， 一分半分， 一分鐘唔係冇機會嘅。 啊，咁所以我諗係啱啊，意甲個焦點就喺呢度㗎啦。其他 少少頭先講 Immobile 咧，阿羅迪斯都有講，就因為多蒙特勝傳係會簽。 啊，系啊，系啊，即系南俄罗夫斯基唔要嘅，成日卖咗佢啊嘛。 咁因為佢而家一定係要揾前鋒㗎啦，其實即係。 但唔係已經簽咗哈巴帕林嗰件咩？ 咁唔夠啊嘛，張Ramos，咁你要打兩線啫嘛。 但係Immobile去都得㗎，唔得㗎。 唔係喎，我唔係咁睇喎，我覺得有機會得。 Immobile 其實近年咧有好多 意大利去德國踢嘅，啲次次地線嘅係踢得 cheap 咧就講得啱啦。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僆仔咧係兩邊度交流嘅，因為我諗 以前譬如史特加常又有意大利兵㗎，佢係好中意嘅，或者後衞都有啦。 啊、你譬如頭先講緊嘅 Mustafi 喺森多利亞，森多利亞其實有好多件嘅，譬如做一件 Soriano 係意大利球員嚟嘅，但係個青訓都係擺喺拜仁慕尼黑嘅。 啊，即係而家係多咗呢啲咁嘅意大利啊， 但意大利前鋒有啲咩咁特別呢？其實講真，要跑得快佢一定冇㗎啦，要腳快佢又唔得㗎啦。 我都係把握力囉，光把握力真係其他聯賽幾缺乏㗎。係啊，我到而家都幾欣賞佢呢隻，或者甚至而家利物浦想收返波連尼啊。 你 波連尼我都覺得你 隻球。你唔好先同我球員去諗啦，我諗即係你譬如話，因為德國嗰度你德國個聯賽起碼有個空間俾一啲年輕球員去 grow 囉。 咁係好鬼意甲嘅。 死有少少死沉沉， 你可以咁講啦，係啊，所以你而家真係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德國啊、意大利球員，即係兩邊踢咯， 係啊。咁啊，榜尾講少少啦，因為今個禮拜有一場真係生死決嚟嘅，就係博洛尼亞對卡塔尼亞嘅，因為兩個一個 B3 一個 B4。如果博洛呢場波卡塔尼亞贏唔到咧，基本上就已經玩撚完。博洛尼亞如果贏唔到咧，就落埋水兼及期望。排隊之前嘅基爾和咧就咪撚贏波，因為爭一分。 Okay， 所以呢一周就 四隊啦，又係即係薩蘇奧羅、基爾和、博洛尼亞同埋卡丹尼亞啦。 但博洛尼亞降班就好大鑊嘅喎， 老牌球會啊， 同埋佢賣走咗迪米哲利斯啊，係咪迪米哲利斯啊？係去咗中國嗰個叫咩？ 迪亞文迪， 係啊，佢賣走咗又降班嘅 咯，所以就又打飛機，嗰啲人大啲咧，係咪先又嚟？ 我買啦，出隊波， 我令到 我直頭買起你隊波啊！而家 犀利啊，屌你啦，中國。嘅恒大可以令到波 波洛尼亞講，所以特登講呢場。 OK， 好，咁啊，意甲差唔多噶啦。OK， 咁我哋睇埋，我哋係咁已數埋德甲啦，少少數埋啦。德甲就 淨係睇三場波真係。 好，你講講先。 三場波就係 我真係冇乜點睇。 唔係，淨係睇三場，就係荷芬咸對布倫西克， 係 緬因斯對漢堡。同埋斯洛克04對紐倫堡， 即係降班 嗰 三隊， 睇下邊隊攞到 邊一隊救得翻可以打附加賽。 冇錯，因為如果三隊都作客，三隊都一分都攞唔到咧， 係啊，三隊都 就可以打 頂住。 係，但如果三隊裏面是但有一隊攞分而漢堡攞唔到分咧，漢堡就直降。 係， 咁呢個我相信係即係。睇德甲，大家其實阿傑斯都講好多次啊。漢堡係德甲裏面唯一 唯一一隊63年隊緊未降過班。 咁我哋就睇下呢個紀錄有冇機會即係今年會打破。 咁啊，德乙嗰邊嘅對手咧 ，most likely 咧第三名會係格雷特霍夫，即係上年打德甲嗰隊，或者帕達邦。咁但係而家咧，暫時帕達邦係第二嘅，第三係格雷特霍夫。咁第四海沙羅頓就應該問啲㗎啦， 問水啦， 問㗎啦。 OK， 咁啊嚟緊嘅德甲咧就會踢星期六嘅。咁啊英。都會就係星期日啦， 同一時間開波啦。 Final day 嚟啦，德甲咁啊，除咗你講嘅尾嗰三隊啦，都係好令人失望嘅三隊，因為連續好多禮拜都係基本上都係三隊輸曬㗎啦。咁啊，上個禮拜亦都係一樣嘅，分別我記得包括呢個 漢堡 輸 俾 拜仁啦，等等。咁其實仲有兩隊要提一提啦，就係嗰個歐聯嘅 第四位 四席位，就最後就係利華古信同埋和夫斯堡。咁啊最後都要先因為上個禮拜兩隊都贏波嘅，咁所以咧就呢個禮拜斯洛克零四頭先提過啦，就會對住紐倫堡，所以紐倫堡好撚慘，冇人會放水俾佢嘅。 冇錯。 咁啊但紐倫堡嘅命運就係一定要靠自己啦，一定要我諗啊。其實和都問水嘅，即係一定要贏咁滯。咁贏斯洛克零四就拉屎一場，難搞嘅，因為斯洛克零四唔會放過佢。咁仲有咧，就和夫斯堡會對邊隊咧？ 慕信加白 對住慕信加白， 又係難搞， 又係難搞咁。但係即係上個禮拜其實和夫斯堡嗰場對住都即係和夫斯堡都算係咁㗎啦。上個禮拜就作客去呢個史特加，咁啊史特加近況係唔錯嘅，咁但係就作客2-1贏都係靠自己。如果佢唔贏都頂唔到嚟最後一周㗎啦，咁啊而家落後緊一分啦，咁睇下點啦。即係如果斯洛克贏波咧，和夫斯堡贏8球都冇撚用嘅，咁所以就呢兩隊都要睇睇啦，因為衝嗰個歐聯第四名最後嗰個席位啦。咁仲有咧就歐霸嗰度咧都仲要睇睇，緬因斯同奧格斯堡咧第七、第八都係爭一分嘅啫，咁所以呢個都要睇睇最後呢一周嘅賽事，奧格斯堡又係今季表現好好嘅一隊球隊啦。咁啊， 漢堡都又係大影落啦，因為對住係 緬因斯作客啊， 係啦，佢又係唔會放過你， 冇人會放過大家嘅，除非你對住拜仁慕尼黑嘅。 所以就調翻轉頭啊，呢個布倫上一可能有著數啦，因為對嗰隊係冇嘢爭嘅荷芬咸。 OK。 系啦，呢个会唔会系最戏剧性嘅即系情况出现咧？就 系荷芬咸和今季俾好多 dramatic matches 俾大家嘅， 冇错。 所以但即系唔捻知嘅呢队波咧，赢你又系开大，输又系开大，咁所以咧就但系波伦瑞克就赢波都冇乜用嘅，佢一定要望前面嗰两队究竟系点嘅，因为佢争两分。咁所以 所以如果佢贏，另外兩隊輸曬咧，佢就可以擒翻上嚟打嗰個附加賽啦。 冇錯，咁啊星期六就先睇德甲嘅 final day 啦，咁然之後到星期日翻嚟咧，我哋先睇呢個英超啦，咁所以我哋就休息一陣啦，留翻第三節我哋講。